第39课，不能送你去机场了。一句子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还有什么没办的事？我可以替你办。我冲洗了一些照片，来不及去取了。我正等着你呢。你的东西收拾好了吗？出门跟在家不一样，麻烦事就是多。四个小包不如两个大包好。又给你添麻烦了。